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自从大师与柳二龙正式确立了关系，黄金铁三角重新走到了一起。这些年以来，史莱克七怪在进步，他们也同样在进步。就算进步的速度要比史莱克七怪慢得多，但不要忘了，在他们之中有一个以前实力低微的大师。经过唐三提供的九品紫芝解决了修炼上限的问题之后，大师突破了30级。这数年间来，他的魂力一直在不断的进步，现在也达到了40多级的程度，也就是多了2个魂环。而弗兰德与柳二龙也都进化成为了魂斗罗级别的强者，相当于令他们这三位一体武魂融合技产生了质的飞跃。武魂融合技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将施展技能的每一名魂师实力融合在一起后发挥效果。也就是说，在施展一个武魂融合技的时候，参与其中的每一名魂师实力提升都会令武魂融合技的威力提升。这也是为什么参与人数越多，武魂融合技威力就越大。所以此时的罗三炮的实力只能用恐怖来形容。这些大都不超过60级的魂师，先前又受到了绝顶魂技的震荡，此时此刻怎么还能挡得住罗三炮的攻击呢？几口神圣吐息喷吐之后，留下了一地的尸体，顺利提前逃走的不到1/3。为了控制雪夜大帝这边的情况，之前千仞雪将禁卫都驱散了，唐三来不及和大师他们交流，在独孤博和杨无敌的辅助下飞快地闯入寝宫之中。当他们站在雪夜大帝床前的时候，唐三这才松了口气，至少雪夜大帝还活着。这位原本统治庞大帝国的帝皇，此时却是奄奄一息。床边的侍女焦急地垂泪，要是帝王死了，他们都是要陪葬的。独孤博有些粗鲁地扯开他们，他一直在为雪夜大帝疗毒，对雪夜大帝的情况也自然熟悉。凑到近前，拨开雪夜大帝的眼皮仔细地看了看，雪夜大帝的白眼珠已经完全变成了黑色，脸上更是漆黑如墨。 毒发了，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千仞雪的丫头是不是又给他下了毒，不过他很快就要不行了，最多还能坚持一炷香的时间。 唐三和杨无敌两个人也都在仔细观察着现在雪夜大帝的情况。很明显，雪夜大帝的情况极其糟糕，现在只是吊着一口气而已，随时都有可能断气而亡。唐三仔细地判断了一下，发现自己身上所带的药物很难起到作用，雪夜大帝的毒已经太深了。就在唐三思索着要以怎样的方式来帮助雪夜大帝延续寿命，至少要将眼前的情况处理完再死时，突然听到杨无敌咦了一声，他手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多了一枚银针，那并不是纯银的银针，看上去是一种特殊金属，上面闪烁的银色光芒中夹杂着几分星星点点的紫意。手捏银针，略微沉吟了一下，杨无敌手腕一抖，银针已经刺入了雪夜大帝的脉门。他的手法极为巧妙，银针顺着雪夜大帝的腕脉而入，探入到整个腕脉之中。唐三和独孤博都没有开口，他们都没有办法，现在只能寄希望于杨无敌了。3秒后，杨无敌手指轻弹，那枚银针已经从雪夜大帝的腕脉中跳了出来。当银针落到他手上时，唐三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在那修长的银针之上竟然有着7种颜色， 竟然是7种毒物形成的混毒，难怪老怪物也无法解除了。杨无敌长老，您认识这种毒吗？只要能找出它的配方，我们就有机会救活雪夜大帝。 杨无敌的脸色看上去有些怪异，捏着银针的手甚至在微微地颤抖着。 我们要带他回去，这毒我能解，但需要时间。 老怪物，你以毒攻毒，能够让他活多久？ 12个时辰绝无问题，但是如果这次再救不活他， 他就必死无疑，神仙难救了。 动手。 独孤博点了点头，用指甲划破自己的手指，在一层绿光的逼迫下，一滴宛如墨汁般的毒液缓缓从他指尖处涌出。他没有直接将那毒液给血液大帝服下，而是空着的另一只手开始飞快地在血液大帝身上拍击起来。唐三没有去追问杨无敌的意向，只是向他点了点头。 杨长老，血液大帝就交给你和老怪物了。 此时他体内的净化效果终于消失了，虽然体内依旧是一片空虚，但唐三走路还是可以的。黄金铁三角此时已经收了武魂融合技，守卫在寝宫门口。唐三来到他们身边。 弗兰德院长，现在外面什么情况？学院那边怎么样？ 我们是趁乱进来的，看到你的求救信号就知道出事了。我们先稳住了学院内那些天斗帝国皇室的魂师，但是我们的人也必须都留在那里。之后我们绕开了大批守在学院附近的敌人赶了过来，抵达的时候正好看到大批的魂师在攻击皇宫，但被皇宫禁卫阻挡在外。那些人里面似乎有力之一族的人，我们也就是趁着他们所制造的混乱冲了过来。不过我们进来之前已经看到那边有皇宫内的魂师过去支援了。 我们必须要赶快离开这里，在血液大帝没有恢复之前我们还是没有任何机会的。那些攻击皇室的魂师应该是来自于我们唐门，这也是千仞雪算漏的地方。只是没想到皇室的防御这么严密，如果不是你们及时赶来，恐怕我们这边的情况就不妙了。千仞雪就是雪清河，就是刚才那名女子，不知道她用了什么方法一直化妆成雪清河的样子，而且她还是武魂殿上任教皇的女儿。 先回学院吧，只有得到学业大帝的支持，我们才能发起反攻。皇宫防御严密，我们要赶快走，不然你们唐门的损失就要大了。 正说着话，一道白色身影以极快的速度朝这边飞了过来。唐三看到那身影，赶忙示意身边的柳二龙发出信号，一团火焰吸引了那白色身影的注意，跳身而落，正是敏之一族的族长白鹤。白鹤看到唐三平安无事，顿时松了口气。 宗主，你没事吧？这怎么回事啊？ 舅公，您先别问我怎么回事，麻烦您立刻传信给本门弟子，让大家撤退，不要回宗门，直接去史莱克学院，我们马上就去与大家会合。 白鹤看得出唐三眼中的焦急，向大师等人微微颔首后腾空而起，如烟云一般消失不见，看得大师三人不禁暗暗啧舌。 好快的速度，同样能飞，我们和他相比实在要差得远了。 他应该还没有真正展现出自己的速度，如果我没猜错，这位就是敏之一族的族长吧。据说如果他全力飞行的话，能够在3天之内穿越整片大陆，乃是当今天下速度第一的魂师，无人能比。 小怪物，我这边好了，接下来怎么办？ 唐三扭头看时，只见杨无敌和背着雪夜大帝的独孤博已经走了过来。 立刻突围回学院，弗兰德院长要麻烦你们了。 一行六人出了寝宫，在独孤博的带领下朝着一个方向冲了过去。没等黄金铁三角发挥，杨无敌就率先冲在了前面。杨无敌和唐三居中，黄金铁三角断后，独孤博不但要背负雪夜大帝，还要辅助唐三前行。虽然他魂力消耗不少，但速度并未减慢。出了寝宫不远，他们就遇到了皇室禁卫军。在这种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时间。而杨无敌的破魂枪冲在前面，当作冲击的锋锐，再适合不过。破魂枪所到之处，所向披靡，六人几乎速度丝毫不减地向外冲去。此时，整个皇宫都已经乱了起来。之前唐三与千仞雪在空中那一战惊动了所有人，再加上外面的进攻，无疑令皇宫内院的禁卫军一时间完全忙乱起来。其中最受到注意的无疑就是唐门那发动攻击的千余魂师，他们吸引了大量的禁卫军。唐三六人之中，现在只有唐三没什么战斗实力，剩余的五人中就算是大师也有40多级， 再加上三名魂斗罗，一名封号斗罗，又岂是禁卫军所能够阻挡住的？他们速度极快地杀出重围，出了皇宫，绝尘而去。蛇矛斗罗顾不上去救治奄奄一息的刺豚斗罗，双手抵在千仞雪背后帮他疗伤。千仞雪的武魂毕竟强悍，时间不长已经缓缓清醒过来，对于别人来说是净化的天使武魂力，对他自己来说有着极强的治疗作用。但此时他清醒后却顾不得立刻为自己疗伤，而是强行站起身看向蛇矛斗罗。 雪大帝呢？ 听千仞雪这么一问，蛇矛斗罗也清醒过来，顿时脸色一变。看到他这样的脸色，千仞雪原本从容冰冷的脸庞上顿时如同冰封一般寒冷。但此时他也顾不得责怪蛇矛斗罗了。 快，蛇叔叔，别管我，去调派所有我们的人，封锁皇宫，捉拿唐三他们，绝不能让他们带着雪大帝逃走。 那七宝琉璃宗那边怎么办？ 顾不了那么多了，只要我们拿下雪大帝，我确认他已经死亡，就还有机会。雪清河必须要继承皇位，不然我们就是功亏一篑。 武魂殿还有另外两名封号斗罗在皇宫之内，只要由他们带领大量武魂殿魂师进行围剿，唐三他们是不可能逃出皇宫的。只是蛇矛斗罗没敢告诉千仞雪，从之前他昏迷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段不短的时间。蛇矛斗罗点了点头，留下千仞雪飞身而起，转眼间消失不见。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千仞雪突然像是失去了全部的力气一般软倒在地。 希望还来得及吧，唐三，难道你真的是我命中的克星吗？在如此胜券在握的情况下，你依旧给我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